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装饰好似系一种冇实际功能嘅嘢，不过反过嚟，我哋可以问乜嘢叫做实际功能呢？又或者点解样样嘢都要以实际功能作指标去考量佢有冇价值呢？如果以美给予欣赏者的欢愉感受作为它的实际功能，以唯美的角度去欣赏装饰艺术，或者你会领略到今集我们所讲的建筑二。 工业革命之后，建筑师苦苦厮杀，怎样创造一种既不失艺术传统，亦能够反映工业时代的建筑风格。1890至1910年间，新艺术风格在比利时和法国等法语国家兴起，最初起源于平面设计和插画艺术，特色是以女性外形、头发、花卉植物等自然之物化作曲线装饰。在建筑设计上，新艺术风格受到工业革命后广泛使用的钢铁和玻璃等新材料的影响，以及参考了同时期英国的美术工艺运动的手法，建筑物用钢铁扭曲出各种植物造型作为装饰。这种新的风格直接挑战古典建筑传统，摒弃以往古典艺术着重写实的原则，改为抽象地表达自然美态。1925年后，另一种设计风格在法国兴起，这种名为装饰艺术的风格呈现出现代大都会的华丽感觉，在三四十年代由欧洲传到美国，并且流行一时。装饰艺术风格既豪华又简约，建筑物多采用流线外形，运用简单几何图案、横直或者放射性线条作为装饰，并且经常以金属做出闪闪生光的效果。装饰艺术风格亦常借用埃及、美洲、东方的图案和雕塑作为装饰。 我哋上两集嘅建筑二咧，都同大家讲咗一啲工业革命之后咧，对于建筑嘅影响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话，大家对于城市嘅发展咧，开始其实有啲唔同嘅意见存在。咁所以咧，就会做到好多，譬如系城市美化运动啊等等唔同嘅一啲嘢，希望咧改变一下城市嘅现象。咁但系咧，有一啲新嘅嘢咧，继续会浮现出嚟嘅。咁好似我哋今日所讲嘅咧，就系一啲新嘅运动同埋一啲风格。咁而工业革命之后，好似好多嘢都由机器去制造出嚟啊，全部嘢都一式一样。咁但係呢，我諗呢啲咁沉闷嘅嘢呢，好快呢就会俾人哋厌弃，甚至话我要一啲新嘅改变。咁而今次讲一啲嘅艺术啊，或者一啲装饰嘅风格呢，就会令到呢个世界呢，咁就开始一啲新嘅一啲潮流喇。咁我哋今次讲呢个新艺术风格呢，其实系啲咩嚟嘅呢？对于啲人去点样回应返工业革命，其实个背后嘅故事又系点样嘅呢？ 其实咧，今日我哋所讲嘅即系新艺术风格咧 ，Art Nouveau 咧，其实就系一个装饰性嘅艺术风格嚟嘅。其实就主要就因为咧，即系工业革命之后咧，当时嘅即系艺术家或者当时普罗大众咧，都开始问一个问题嘅，就系我哋而家因为个工业革命改变晒我哋即系生活嘅方式啦，改变晒我哋起建筑物啦，做各样嘢嘅方式啊。咁但系我哋而家见到嘅建筑物、见到嘅嘢咧，系咪真系靓咧？咁啊，对佢哋嚟讲咧，佢哋就好大嘅怀疑啊。咁啊，呢个新艺术风格。其实就最主要咧，就系反映到咧，佢哋就唔系好满意即系工业革命时代之后咧。 見到嘅風格嘅。最主要咧就係即係一啲嘅藝術家啦。咁當時即係喺藝術界，其實佢哋有啲嘅討論嘅，就係佢哋再討論翻咧，因為工業革命，我哋即係而家大量運用機器之後咧，起建築物嘅時候咧就冇咗好多嘅裝飾，冇咗好多 ornament 我哋叫。咁佢哋就開始再去諗翻究竟咧 ornament 即係裝飾咧對建築再唔再重要咧？咁當時佢哋就有班人嘅結論咧，佢哋就會覺得呢啲咁嘅裝飾咧，其實係令到咧建築物多啲嘅美感嘅。而家我哋工業革命之後，我哋全部用即係機器去做嘢咧，我哋其實就冇曬呢啲咁嘅美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有啲唔同嘅建築師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開始咧嘗試咧將呢啲工藝咧帶翻去佢哋嘅設計當中。嗱，譬如喺英國咧，就當時就喺19世紀中期至末期咧，就有一個美術工藝運動啊。咁就企圖咧係將咧即係手藝、工藝呢啲嘢咧係擺翻喺個建築設計裏邊嘅。嗱，咁呢個亦都有關係到咧，即係呢班係一班藝術家提出嘅意見啦。咁當然亦都因為佢哋本身係藝術家嚟噶嘛，如果冇曬工藝嘅話，其實佢哋係冇嘢做嘅。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咧唔希望咧，即系艺术设计咧，同嗰个实际嗰个即系建造咧系有脱离啊。咁所以佢哋就当时系即系支持咧，即系将工艺咧带翻去建筑当中嘅。 手艺即系用人手去做嘅一啲嘢，定还是依然系要靠机器去做嘅咧？ 嗱，佢哋就會用多咗好多即係人手嘅手藝去做嘅，咁以至咧即係又翻去以前啦，好似做啲嘢又好似慢咗好多啦，又或者咧嗰樣嘢咧又唔能夠大量生產，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只係即係喺英國咧係比較即係流行嘅一個即係美術工藝運動。嗱，我哋今日嗰個即係主題咧就係講即係Art Nouveau新藝術風格咧，其實佢就即係發源喺即係法語系國家嘅，即係比利時啊、法國嘅，佢哋就有另一個睇法嘅，佢哋嘅睇法咧就係佢哋就唔係實際上咧完全抗拒呢個工業化嘅嚇，咁但係咧佢哋亦都受到嗰個美術工藝運動嘅影響，佢哋都會覺得如果有多啲嘅裝飾性嘅嘢咧，就可以帶嚟多啲嘅美感。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新藝術風格咧，就同英國嗰個美術工藝運動就有少少唔同噶啦。 會唔會依個咧，亦都同當時嘅人同埋譬如我哋依家嘅人嘅諗法咧，都會有少少唔同。譬如我哋依家即係聽到咁講，都好正常啊。譬如一件嘅建築物，佢起出嚟靚嘅，咁我哋都會覺得咁啊，梗係好啲啦。咁但係會唔會對於當時嘅人嚟講，因為工業革命底下所有嘢都係要快啦，所有嘢都係要先進啦等等，咁所以佢哋又冇咁追求美感咁。淨係一啲藝術家先至會有咁樣嘅諗法。其實當時譬如係一般嘅民眾啊，或者藝術界啊，佢哋之間嘅諗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咧？ 我成日都做呢個節目嘅時候都講話一匹布咁長。我之前嗰啲好多集咧就係一匹布嘅歷史好長，即係話佢歷史跨度好大。今次嘅一匹布咁長咧，就係因為佢好集中。咁我哋一直講緊嗰個時代咧，廣義嚟講咧，拉翻前前後後咧，大約可以叫做即係由1850到192030。合意講可以由1880、1890到到1920、1930。簡單講呢，就係其實就係廣義所謂現代主義思潮範圍入面嘅重要嘅地方，就係法國，即係法語區，同埋其實都有美國啦，同埋附近一啲嘅英國嗰啲地方。簡單講就係即係當時歐洲一個核心嘅位置，所以中間嘅思想呢係好複雜，好多唔同嘅元素喺裏面。如果用一個講法去講呢，係好容易會有問題。咁但係呢，始終我哋傾嘅時候呢，只能夠用一條線索咁線性去處理啦。咁所以中間一定係有啲漏咗嘅東西。咁但係其中有幾點大家可以關注。第一樣嘢呢，就係正話阿傑講工業革命非常重要啦。但係另外呢，思想上嘅一個新嘅大嘅變化呢，係有兩嚿，就係進化論同埋心理學嘅演變。咁進化論心理學指向一樣嘢，就是、進化論指向咧就係人類其實唔係由神創造嘅，係由一個進化產物而嚟。心理學講嘅就係我哋外在嘅理性嘅根底咧，其實係一啲內在嘅非常激烈嘅一啲人類嘅基本慾求而誕生。即、就、係、是、弗洛伊德嘅心理學嘅指出呢樣嘢，同埋人類嘅核心最基礎嘅部分咧，原來係不確定嘅，同埋係冇辦法捉摸。咁呢啲嘅觀念咧，對於當時嘅思想界、藝術界帶嚟好大嘅衝擊嘅，即係所謂叫上帝已死啊，又或者我哋講話啊，人嘅心理其實係浮動啊，好多嘅變化啊咁樣。咁對於我哋睇世界就又唔同，我哋以前可能講黃金比例啊、完美啊、整齊啊，但係而家我哋覺得嗰啲嘢好似同科學嘅或者我哋思想嘅演變咧，已經唔係重心，已經唔再喺嗰度。咁所以當時整體嘅思潮咧係一個非常之激盪嘅狀況，每十年好多嘅新嘅科技啊、新嘅產物會誕生。我哋前嗰幾集一直都講緊嗰個急速嘅演變，就係呢個時代裏邊最明顯嘅一個指標。咁我哋話新藝術嘅建築風格咯，我哋今日講或同埋所謂嘅裝飾風格，即係 Art Deco。其實今日會講呢兩樣嘢咧，中間咧正正係跨咗第二次世界大戰，非常之簡單地定義佢咧。 就係話當我哋可能大家都有去過巴黎或者去過法國或者對於歐洲藝術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可以話咧大抵嘅印象派同埋後印象派時期咧，就係前嘅新藝術運動嘅時期，而後來嘅即係譬如我哋提到畢加索啊、Cubism 啊，即係立體主義啊，又或者譬如我哋講海明威啊，或者話我哋講二十年代嗰批嘅現代主義作家嘅時候。我哋就係講緊 Art Deco 嘅時期，譬如費茨傑羅、冷小傳啊，係嘛？依啲嘅氣氛或者感覺咧，其實就係 Art Deco 嗰個時代。咁所以簡單咁講咧，就話用一個感覺角度咧，你就可以同我正話講嘅嘢就分到兩個時期裏面整體嗰個藝術面貌或者風格或者感覺或者佢哋所謂嗰個 vision， 即係嗰個睇事物嘅方式嘅分別就係依兩度。咁一個新藝術運動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廣闊嘅全世界一齊進行嘅運動嚟嘅。咁呢個運動入面其中一個部分呢，就係所謂新藝術呢個建築風格。講分別喺邊呢，就係話新藝術運動係一班好有個性嘅所謂設計師嘅 designer， 各種各樣藝術家度，佢哋唔會鍾意同一樣嘅。即係佢哋你講 A 呢，我唔係我要 B， 我你又 B 又唔係我要 B 減，我要就係要對抗對方，即係展現非常強嘅個性。又或者好多人當時嘅玩法就係、是、譬如喺一份報紙或者雜誌度寫一個宣言，我哋推廣呢個諗法，有幾個觀點，然後就推。咁所以中間啲思想激盪用咁嘅模式去進行。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個風格或者一種形狀就代表所有嘢呢，即係我哋好難咁樣去講。咁但係反而如果我哋用一個 movement 成個大嘅風潮去睇，或者當時一大批嘅各種各樣嘅思想人物或者藝術家或者係人民工作者，佢哋就住一點上，就住一個時代嘅演變，有一個新嘅整體嘅藝術運動。喺呢一點上面呢，新藝術運動呢就係帶俾我哋一個咁樣嘅狀況。咁我哋通常去講呢個風格嘅時候呢，我哋有人會認為佢叫近代風格。即係新藝術運動，有人會講咧就係世紀末嘅風格。咁正話我哋咪傾嘅，咪話講過嗰個所謂工藝美術運動嘅。其實裏面嗰個新藝術運動，裏面有個核心嘅 argument 嘅，就係話我哋一直以嚟咧就係一批人咧就係畫畫嘅，嗰啲係一啲藝術家係嘛。另外一批係工匠，即係話其實佢係用手緊嚟打嘅一個部分。咁大家知道 art 呢個字本身呢個字其實就係技術嚟嘅。其實佢係一種技術，咁所以畫家呢種嘅好似好高尚嘅嘢，同埋技工呢樣嘢咧，喺最初本身係一樣嘢嚟嘅，二合為一。咁但係隨住時代發展咧，慢慢又好似變咗分開咗。咁所以工藝美術運動又好似想嘗試將佢拉翻埋一齊咁。咁而喺新藝術運動呢個成個思潮裏邊，有一樣嘢係有變化嘅，有一個同以前都唔同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以前嘅人咧，畫畫係藝術，係 art， 係靚，係嘛？但係而家咧，更加多嘅諗法咧就係 design 設計。即係話我做嗰樣嘢呢，可能唯有一個好實在嘅目的，譬如商業嘅考慮或者商業目的。喺法國我哋講嘅時候呢，最經典嘅例子呢，其實就係當時新藝術運動其中一個部分嘅所謂海報嘅設計。咁就當時即係譬如紅魔方一系列嘅，即係由比亞之內嘅一系列嘅紅魔方嘅海報啊，同埋佢附屬嘅所謂好似同今日啲廣告其實一樣嘅，即係廣告畫或者話海報呢啲嘅設計咧，其實對大家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嘅。因為我哋起建築係嘛，以前咪起完咪榮耀上帝啊，或者起完咪宗教為一位皇帝服務，但係唔係我哋其實更加多而家嘅藝術係有商業嘅部分，有海報嘅各種嘅部分，我哋要面對嘅係啲普通嘅市民。咁所以嗰個成個藝術嘅運動背後，其實嗰個大嘅真正嘅變化係我哋去睇世界嘅方式唔同咗之後呢，咦原來係咁嘅，所以我哋起嘅東西呢又要唔同，我哋要庶民要嘅嘢或者喜歡嘅嘢，就喺呢一點上面，新藝術運動呢各種面貌呢就係咁樣就誕生咗出嚟。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 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 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 建築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啱啱上一节咧，我哋就讲过，我哋面临紧一种新艺术运动啊，咁同埋咧，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反转翻？在工業革命帶來那種一式一樣，我們在藝術上面怎樣去創新，而亦都希望這一種藝術的風格可以帶到去建築方面。那我們的節目是講建築的嘛，那其實在建築方面怎樣去具體地去實踐得到這一班藝術家他們希望，或者不是只是藝術家的，可能一些的民眾都有這樣的期望，那就是希望咦我們可以將一些藝術的裝飾啊，一些美學的東西都擺到下去我們的真的時期嘅建築方面，有冇一啲具體嘅例子，我哋可以去舉出嚟俾大家一齊去睇下嘅咧？ 喺我哋舉一啲具體嘅例子之前咧，其實我哋要睇翻究竟嗰個新藝術風格咧，佢係想做一個乜嘢嘅風格 拆先啦。喺上一次嘅時候咧，阿卓然咧都講過，就係話咧當時咧即係平面設計啊、海報啊呢啲咧就變得好流行啊。咁而呢個新藝術風格咧，其實一開始咧都係由一啲平面設計啊、插畫嗰度嚟嘅。咁特別係咧，因為當時法國咧即係有一個買畫嘅即係畫商咧，佢就即係搞咗一本雜誌，而呢本雜誌咧係推廣咧即係日本嘅畫嘅，特別係日本嘅版畫嘅。咁、而日本版畫嘅風格咧就影響咗當時咧即係法國嘅一啲藝術家嘅創作嘅。咁日本嘅風格有啲咩唔同呢？就係日本嘅版畫同即係西洋畫咧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唔係完全咧係象徵嘅，係佢有少少抽象嘅成分嘅。第二咧就係咧即係日本版畫咧好多時都會有一個即係用一條線咧去勾畫咗個樣線，然後入邊咧就填色嘅。咁就同咧即係西洋畫啲油畫啊嗰啲就有啲唔同嘅。嗱，咁呢個風格咧就成為咧當時咧即係一個流行嘅一個平面設計風格啦。先用線條咧去勾畫一啲事物出嚟嘅。咁而呢一個風格咧，就正因為呢一個畫商咧開咗一個畫廊，叫做咧新藝術畫廊。咁所以咧呢個風格咧就成為咗即係新藝術風格嘅名嘅。咁而呢個風格點樣可以影響咗建築咧？喺佢個平面設計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呢個風格咧都會用一啲嘅主題咧，都係一啲自然界嘅嘢嘅。嗱，譬如女性嘅體態啦、女性嘅衫啦，或者咧女性嘅頭髮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植物啦、動物啦呢啲嘅，咁點解用呢啲咧？就係呢啲咧係比較即係温柔啦，比較多流動性啊，比較著重曲線呢啲線條嘅主題嘅。嗱，咁當呢啲咁嘅平面設計嘅元素轉落去建築嘅時候咧，我哋就諗去建築物，我哋點樣去做翻呢啲嘅嘢咧？呢啲嘅植物啦、動物啦，呢啲咁嘅曲線，我哋點樣可以喺建築上面用到？嗱，咁當時第一個咧嘗試咧將呢啲新藝術風格轉做去建築嘅建築師咧，就叫做 Victor Hotter， 咁就係一個比利時人嚟嘅，咁中文可能譯奧塔啦。咁奧塔咧呢位建築師咧就喺比利時咧起咗幾個住宅嘅，喺佢起住宅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叫做塔塞爾公館 Hotel Tasso 啦，佢就嘗試咧將呢個即係新藝術風格轉為咧即係一個建築。咁佢當時諗到嘅手法咧就係話，我哋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大量咧就用鐵啦，即係用金屬啦，大量用玻璃啦。我哋可唔可以用咧玻璃、用鐵咧去做翻呢啲自然界、呢啲曲線、呢啲流動嘅嘢咧？咁所以佢就用咗好多咧呢啲鐵咧去扭成咧一啲好似植物嘅攣藤啊、植物嘅莖啊、葉啊呢啲咁嘅形狀，作為咧佢呢個塔塞爾公館嘅裝飾嘅。 咁大家咧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咁喺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大家就可以揾翻我哋呢一集。咁喺今集咧，我哋上载咗嘅啲图片咧，亦都有 Victor Hotter 佢嘅呢个塔塞尔公馆嘅照片。咁大家咧一边睇住，亦都听住我哋讲解，究竟 Victor Hotter 佢用一啲点样嘅设计，将呢个新艺术运动咧去实践出嚟嘅。 呢个公馆咧，如果大家睇相咧，就会觉得咧，其实佢好似即系同隔篱嗰几座公馆咧冇乜太大分別嘅，即係從外形上，因為咧佢就係根據住即係傳統咧比利時嗰啲市區嘅公館嘅做法，因為比利時嘅市區咧密度都幾高嘅，咁所以啲公館咧都係好窄長嘅，即係只係得一個好窄嘅立面咧係向街嘅。 係啱啱咧，我都有幸去完比利時翻嚟噶嘛，啱啱翻到嚟香港無奈，聽到 Carmen 咁講咧，令我回憶翻咧，我喺布魯塞爾嘅時候咧，喺嗰個大廣場嗰度，就正正係咧四方八面都係一棟接住一棟，中間係冇一啲我哋話。巷啊，就一棟接一棟，其實大家喺香港都唔難見到嘅呢一個景象，譬如喺旺角、尖沙咀都係一棟一棟樓咁樣排住曬，咁所以每一棟樓我哋淨係見到佢嘅前面，有時背面我哋都好難可以見得到。 嗱，咁呢一個公館同樣啊，都係一個喺個好窄長嘅地塊嗰度起出嚟啦。咁佢只係得前面同埋即係你可以想象一個長方形嘅平面咧，我哋得前面嗰埲牆同埋後邊嗰埲牆咧係可以向到街，可以開到窗嘅。咁呢個咧係比利時嘅即係住宅咧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嘅。咁啊 ，Victor Hotter 咧就喺呢個公館裏邊咧做咗一個好重要嘅突破，就係佢開咗個天井，就係話咧成個長方形嘅平面咧中間嗰橛咧佢係留咗作為咧一個即係樓梯一個大通道，而呢個通道咧上個屋頂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玻璃嘅大天窗，咁陽光咧就可以入到去咧呢個公館嘅中間，就唔會淨係得前後先至可以開到窗啦。咁佢呢個做法咧其實就當時其實一個好大咧解決咗咧比利時住宅嘅常見嘅問題嘅。 我聽卡文講咧好有趣嘅就係、是、我哋譬如去旅行都知，比利時同荷蘭呢啲嘅低地國家咧，其實好多屋仔嘅，我哋成日見佢嗰個屋嘅係好窄身嘅，咁然後咧即係如果你入到去，你發覺咧其實樓梯都好窄嘅，然後咧就 就好斜咁樣係高高上去咁樣，即係有佢獨特嘅地方喺度，亦都有佢嘅獨特嘅困難嘅。因為你發覺咁窄咧，你好多嘅擺法啊、擺設咧都冇辦法伸展，咁同埋采光嘢都有問題。咁所以聽完卡文講咗，我就知道原來因為佢上面開咗窗。 咁而我哋要睇翻今次嘅呢一棟塔塞爾公館咧，我哋正面去睇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喺中間大部分都係一啲窗嚟嘅，好似同旁邊嗰啲唔同嘅就係、是、旁邊嗰啲咧就係一埲牆，然後喺埲牆嘅唔同嘅位置開一啲嘅窿做一啲窗咁樣。咁而呢一個塔塞爾公館就係中間嗰一排咧，基本上全部都係窗嚟嘅。 其實除咗佢即係中間個窗咧係開得比其他嘅傳統嘅屋大之外咧，即係多咗用玻璃之外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所有嘅窗花啊、所有嘅欄杆，一啲全部要用金屬去做嘅部分咧，佢都用翻頭先我哋所講嗰個新藝術風格嘅，就係咧嘗試咧將嗰啲金屬啊、嗰啲鐵咧就扭成一朵花或者一個植物啊、根莖啊呢啲咁嘅形狀嘅。嗱，頭先我哋所講個天窗咧，亦都係咁樣啦。天窗個部分咧，即係將陽光帶入去室內咯。天窗下邊咧，主要係個大樓梯嚟嘅，而佢亦都用咗咧，即係金屬咧去做呢個樓梯嘅，譬如欄杆啊、燈啊呢啲裝飾嘅。咁而呢啲嘅裝飾咧，全部都係咧扭成一啲鐵花嘅。咁啊，企圖咧即係用呢啲新藝術風格，用一啲強烈嘅線條去模仿呢啲自然嘅生態嘅嘢嘅。 咁我哋又睇另外一張圖片，亦都係呢個塔塞爾公館，佢內部咧其實都有好多呢一種由金屬咧去造成嘅一啲曲線嘅一啲裝飾，譬如佢嘅樓梯嘅扶手啊等等咧，都係有呢一種嘅扭曲嘅金屬。咁係咪之前真係比較少嘅咧？ 嗱，之前比較少嘅，當然咧用金屬做建築物嘅構建呢個唔係一個新嘅嘢啦。咁但係因為工業革命之後咧，我哋流行咗大規模生產啊，咁所以就比較咧少咧，好似塔塞爾公館咁咧，我專登做一條扶手出嚟，係專登有個設計係有個花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係受到英國嗰個美術工藝運動個影響嘅，就將工藝咧帶翻去建築嗰度，但係同時咧又運用咗即係最新嘅科技同埋最新嘅材料嘅。阿 Victor Hotter 咧就喺比利時咧起咗好多呢啲咁嘅公館，特別係咧當佢發展出呢個開一個光井呢個手法啦，咁喺佢另一間嘅公館裏面咧，艾特菲爾德公館咧，同樣咧做咗一個中間嘅天井，不過呢個天井咧就更加靚嚇。 另外一個公館咧就叫艾特菲爾德公館啦，咁亦都同當時即係歷史有啲關係，可能亦都人都會問嘅，即係我哋咁多集建築二裏面咧都冇提過比利時係咩文化發展核心嘅地方啊，咁點解今次會即係有一個繁榮喺度咧？咁其實呢個艾特菲爾德咧，其實係當時即係有一個地方叫剛果自由邦嘅一個管理者嚟。如果大家對歷史有認識咧，其實就係一個惡名昭著嘅一個地方嚟嘅，因為當時咧比利時咧就接收咗咧今日嘅剛果呢個地方，就做咗佢嘅一個管理地嘅，喺裏邊咧就用咗啲好殘忍嘅方式、不人道嘅方式咧，就奴役當地嘅人民，咁就咧就大量嘅生產咧橡膠，因為當時橡膠咧好渴市，因為橡膠就車胎嘅關鍵用品啦，好多橡膠嘅嘢都用，咁啊賺咗大錢，咁所以佢推動咗好多係比利時藝術運動啊，種種嘅建築、皇室建築啊，或者係城市。建築都係因為咁而推動嘅，咁呢一座公館亦都係即係當時嘅錢都係咁嚟，咁但係後來大家發現哦，原來佢嗰個方式係幾百年前先用嘅，即係奴役人啊，死好多人，咁所以亦都可以講翻就係當時一個非常之繁榮嘅狀況咧，其實背後係有一啲問題喺度嘅。 咁我知道咧，除咗話比利時之外咧，其實我哋有講翻 Aglufo 呢個字咧，其實佢法文嚟噶嘛，咁我諗喺法國咧都有呢一啲嘅新藝術運動咧，會影響得到，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建築。我哋可以睇得到，咁我哋喺下一节嘅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讲下喺其他地方新艺术运动咧点样影响到当地嘅建筑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言语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嘅节目啦，咁我哋咧今集系讲紧新艺术运动啦，咁同埋咧装饰艺术咧点样可以影响到建筑呢一方面嘅。咁我哋头先提到喺比利时咧，有好多建筑物咧，我哋睇到点样混合咗一啲人手嘅工艺啊，啲美学嘅设计落去工业革命底下嘅一啲建筑物底下。咁然之后咧，我哋又翻到嚟欧洲其他嘅国家啦。咁喺法国咧，亦都有受到呢一个运动嘅影响，而我哋亦都可以见到嘅一啲建筑物咧，都会有呢种嘅风格喺度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既可以睇到头先我哋讲比利时 Victor Hotta 佢嘅一啲嘅作品嘅一啲图片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以下落嚟所讲喺巴黎嘅呢一件作品嘅。 嗱，我谂喺巴黎咧，即系大家最熟悉咧，或者即系最标志性嘅即系新艺术风格嘅作品咧，就系即系建筑师 Hector Guima 艾克特吉马咧所做嘅，即系巴黎地铁站嘅入口。可能好多朋友去到巴黎旅行咧，都会见过呢个地铁站嘅入口嘅。 咁呢一个只系一个地铁站嘅入口啫。咁我哋平时香港都有好多地铁站啦，或者我哋去世界各地都系好多唔同嘅地铁站。究竟地铁站有啲咩咁特别？我哋今集特别攞佢出嚟做一个例子去讲今次嘅题目咧。 嗱，呢个地铁站咧就系成个即系入口咧都系用即系金属去做嘅，譬如金属嘅栏杆啦，金属嘅即系街灯啦，有部分嘅地铁站咧就系有屋顶嘅，就系用玻璃屋顶嘅。喺上一次嘅时候咧，阿杰就曾经问过呢个用金属去做一个装饰咧，以前有冇？嗱，咁其实以前都有嘅，但系咧我哋睇翻喺古典时代，我哋点样做装饰咧？喺建筑物。古典時代做裝飾咧，來來去去咧就兩個做法嘅。第一個做法咧就係話裝飾咧只係建築物嘅局部。乜嘢為之局部咧？個例子就係話我哋成日講柱式啊。你見到一條柱咧，其實你都見到係條柱嚟嘅。不過個裝飾咧，即係喺個頂個柱頭嗰度咧， 拆咗個裝飾都唔影響。 係啦，雕一雕個花咁樣嘅啫。另一個做法咧就係話咧，裝飾咧只係填滿一啲空嘅位。譬如咧，我哋見到哥德式嘅教堂咧就係最好嘅例子啦，就係成個教堂咧出邊都鋪滿曬唔同嘅雕塑，啲聖人嘅雕像啊嗰啲，務求咧就令到咧成個立面咧都好豐富，就充滿住裝飾。咁其實呢個只係填滿空間嘅做法。咁但係咧喺新藝術風格裏面咧，佢哋做裝飾嘅方法就唔同啦。佢哋係將嗰個建築物嘅構件咧變成即係本身係個裝飾物。譬如話，如果我係做一條柱嘅話咧，我就唔喺條柱上面咧去加一個裝飾，而係將條柱咧自己本身咧就係設計到咧成為可能一好似一個植物嘅樣啊，好似一個lantern嘅樣，或者好似一朵花嘅樣。咁喺呢個地鐵站咧就係最好一個表現咗呢樣嘢出嚟嘅。你會見到呢個地鐵站嘅扶手啦，呢個地鐵站亦都有自己有街燈啦，全部咧都係設計到好似一啲自然生态嘅嘢。嗱，虽然咧，其实我哋系唔系好知道嗰啲系咩嚟嘅，因为佢都系好抽象嘅。 我感觉上睇落去咧，就有少少似，譬如系一啲昆虫啊，或者一啲动物佢嘅骨架啊，佢嗰个灵活多变，或者骤眼望落去咧，第一时间似系一件精心创作嘅艺术品，然之后大家再去留意，其实佢系一个地铁站嚟嘅，即系嗰种感觉就会好强烈。 即系你今时今日嘅眼光睇落去，都仍然系好破格嘅。 有啲人会觉得咧，个顶啊似破咗佢一个珍珠嘅贝壳，但系嗰个贝壳就系用金属同埋玻璃做，咁就系透嘅。咁所以你谂下，即系佢个装饰除咗系纯装饰之外，佢又有实际功能。你谂下地铁站遮风挡雨，佢又有呢个功能。亦都要讲呢个设计后来咧，都系即系摆咗入罗浮宫。即系你要知摆得入罗浮宫咧，除咗系美术价值之外咧，同历史价值，即系佢认为呢个咧就系即系法国历史嘅一个部分嚟嘅。咁正话嘅卡姆都有讲，就譬如日本版画嘅影响嘅，即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可能就系角色不斋。咁啊，角色不斋里边出名嘅可能就系画波浪。咁同埋其實佢 神奈川沖浪裏 嘅， yeah, 其實嗰出不齋畫好多風景啦嘅部分，咁其實係宣傳，即係佢當代，佢當時係屬於宣傳照嚟嘅。咁但係咧畫到好多海浪啊、海洋生物嘅嘢，呢個係其中一大類。另外一類咧就係畫好多我哋叫做浮世繪啊，即係話同時城市有關嘢。咁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啲女性嘅肢體嚟。我哋話即係呢個唔準確嘅嚇，但係咧好有效，就係話成個新藝術運動裏好多嘅所謂嘅曲線嘅部分咧，其實有呈現到所謂陰柔嘅 feminine 嘅美學，即係佢覺得嗰啲高大大啊、眼角角啊、直角啊嗰啲其實好醜怪咯，即係好唔靚。咁但係即係呢一種日本版畫。因为大家知道江户时代就是封闭了几百年，所以欧洲人第一次发现那些的时候觉得是惊为天人，哇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强烈地影响了这一种的美感的东西。而不准确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扭转了理性主义来那种很阳光味很重的一种审美的方式。 其实呢，即新艺术风格呢，为什么 会用揀自然界的东西来做主题呢？有可能都关乎两样东西的。第一呢，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呢，城市环境不是那么好的，那些人就可 開始即係懷念咧呢個大自然啦。因為以前我哋住喺鄉郊或者以前個城市化冇咁厲害嘅時候咧，其實個環境就好好多。咁所以佢哋就好想將自然咧帶翻入城市嗰度。嗱，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我哋之前一路睇即係西方嘅建築史嘅發展嘅時候咧，阿傑都問過一個問題嘅，點解好似啲嘢就重複又重複？一時就話要著重理性，一時又話著重感性，跟住又翻翻去著重理性，又翻翻去睇翻古羅馬。其實重複又重複咧，啲人都好厭啊。咁就話不如我哋就唔好再即係拋開咗以前嘅講理性感性呢啲咁樣嘅辯論啦，不如就即係純粹係即係攞大自然嚟做一個題材。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咁我哋话咧，新艺术运动咧，对于成个世界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咁但系我哋又翻查翻个历史，好似佢嘅寿命都唔系好长， 非常短命。 系啊，点解咧？当呢个风魔全球嘅一个运动席卷全世界啦，仲好大嘅空间去发展噶，点解突然之间停咗咧？ 即系如果对当时嘅历史有兴趣嘅话咧，其实真系百花齐放，乱晒大龙。咁但系最大件事就系一次世界大战嘅爆发啦。咁啊，全球嘅一个战争。咁正话你所讲嘅好多嘅地方，其实都系战场。所以根本上你话咩建筑即系啲楼都留不在啦，咁即系好多都系拆咗啊，或者系被炸弹炸咗啊，或者当时更加需要起嘅建筑系战壕多过起楼嘅。咁但系战争一完咗咧，成个现代主义嘅艺术风潮系冇终结，其实继续咁落去，咁就系后来我哋所讲嘅 Art Deco 嘅另一个时代又诞生。 咁呢个 Art Deco 即系我哋译翻做中文嘅话就系装饰艺术啦。咁呢个装饰艺术风格其实佢系一样乜嘢嚟嘅咧？ 嗱，呢个装饰艺术风格咧就同你頭先我哋所講嘅新藝術風格就非常之唔同嘅，因為新藝術風格咧始終咧都係比較複雜嘅，同埋咧可能咧都係比較貴嘅。其實你要即係用啲金屬扭呢啲咁嘅鐵花咧，都係即係中產階級先至用得到。咁所以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唔再咧係變得流行啦。咁反而咧就喺1925年咧，因為咧巴黎咧就舉辦咗一個咧博覽會，就叫做藝術裝飾與現代工業博覽會啊。而呢個博覽會咧就用 Art Deco 呢個名，咁所以就令到咧當時即係推行嘅一個風格咧，就用咗呢個名，就叫做裝飾風格 Art Deco。咁佢個風格嘅特點係乜咧？其實佢都係從即係平面設計開始嘅，但係佢個設計嘅元素咧就簡單好多啊，純粹咧用一啲簡單嘅幾何同埋線條嘅，譬如即係方形啊、三角形啊、菱形啊呢啲簡單嘅幾何啦，配咗一啲好大膽嘅顏色，即係對比好強烈嘅顏色啦。又或者係用一啲嘅線條，譬如橫直線就好主要啦。而最重要咧係好常用咧一個放射性嘅線嘅，好似咧你見到咧就好似個太陽光嗰啲線咧嗰、那個花紋咁啊，即係一個放射性嘅線咧。咁樣就係佢哋嘅平面設計咧一個好常用嘅元素嚟嘅。 即係要講其實佢都好複雜嘅，不過簡單講咧就係三嚿啊。第一嚿咧就所謂未來主義。就係咩咧？就係意大利1922年有所謂未來主義宣言咧，佢哋更加着重嗰個對於現代啊、對於速度啊、對於快啊嘅一個擁抱，即係佢哋同以前咧就唔同。咁依一個藝術風潮咧，就係話佢哋要表達嗰個運動嘅過程，就係話唔係靜止嘅，所以所有東西咧希望表達嗰個動感。第二個來頭咧就係所謂嘅野獸派。野獸派我哋知道咧係繪畫嘅特性咧，就係佢咧冇框線，兩種好濃烈嘅色彩對比咧係直接。拼埋一齊，咁仲用咁嘅方法表現一種強烈嘅色彩對比，就話卡文都有講咗，一體局裏面都有一種元素好豐富嘅，有陣時嗰啲過度豐富都唔。第三嚿咧就係所謂 Cubism， 就係嗰個立體主義，就係畢加索佢哋興起就話嘗試用平面咧點去表現立體。咁大家知道咧，畢加索嘅即係啟蒙啦，好多從東方嘅一啲或者啲近東嘅一啲原始藝術所諗嘅。咁簡單咧就係話佢嘗試將個平面嘅繪畫嘅面咧就一分為二，一邊咧就係用正面嚟望嘅，另外一邊咧就係側面嚟望。所以我哋成日睇畢加索嘅畫咧。就有四分一嘅面咧係扭曲咗，咁其實就係話希望借平面去表達立體。咁啊，依一點上面咧，對於 Art Deco 嘅建築都有影響，就係話佢哋嘗試處理一啲面貌嘅時候咧，就你唔係得一個 dimension 一個角度去睇嘢，其實同一面咧都係表達到兩個或者以上嘅觀點去做，咁先可以睇到成件物件真正嘅唔同嘅面。 咁頭先阿卓然所講嘅呢幾個即係藝術上嘅思潮咧，亦都影響到呢個 Art Deco 咧。 當佢即係轉化為一個建築物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咧都會用一啲好平面嘅簡單線條嘅，而且咧就參考咗好多咧外來嘅元素嘅，譬如咧佢好中意用一啲埃及嘅一啲浮雕嘅，或者甚至係即係近東啊、非洲嘅浮雕嘅，而且咧好中意用咧埃及咧成日用嘅即係黑色金色啊呢啲。 咁我哋咧又嘗試再舉一啲例子去俾大家咧一齊認識一下 Art Deco 裝飾藝術啦。咁大家又上到去我哋嘅網站 rthk.hk 嘅時候咧，咁喺我哋建築意嘅節目嘅版面入面咧，大家就見到我哋今次舉出嘅例子啊，咁就係咧美國紐約嘅克萊斯勒大廈啦。咁大家睇下呢一個嘅大廈咧，我諗個集中點會唔會都係擺喺個建築物嘅頂部嗰度咧？ 係啊，冇錯啊，你就會見到咧建築物嘅頂部咧喺太陽底下咧好閃閃生光啊。咁呢個咧亦都係咧裝飾風格嘅建築咧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佢用好多金屬。让个金属做到反光嘅效果，嗱呢个亦都系表现到咧一个大都会嗰种华丽嘅，亦都系即系关乎头先所讲嘅，点解会即系成用啲放射性嘅线条咧，佢就做到成个嘢咧，好似即系五光十色嘅一个大都会生活咁样。嗱呢个克莱斯勒大厦咧喺美国一去到曼哈顿都会见到，因为好高嘅摩天大厦嚟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其实咧 Art Deco 就喺巴黎发展出嚟嘅，不过喺三四十年代咧传到去纽约嘅时候，或者传到美国嘅时候咧就变得好受欢迎。咁而呢个咧即系 Chrysler Building 克莱斯勒大厦咧，佢就系用咗呢个 Art Deco 嘅风格啦。无论系佢个顶部咧做咗一个闪闪生光嘅效果啦，亦都见到咧其实佢都有个放射线嘅花纹嘅。而成个大厦咧入边嘅所有嘅室内设计咧，都用咗呢啲 Art Deco 嗰啲线条啊，同埋几何图案嘅。 我正话都讲到费茨杰罗嘅大亨小传，其实成个大亨小传里边所有好多核心嘅部分啊，或者后来我哋最近几年嘅电影嘅改编里边，其实都系以所谓 Art Deco 嚟做佢嗰个所谓美学嘅核心。嘅部分去處理，即係有啲浮誇嘅，即係我哋覺得太華麗啊，太浮誇，太過庸俗。但原因就係因為當時真係好有錢，美國真係過咗大蕭條之後，係處於一個好強嘅上升狀態。 係啊，其實即係你見到即係美國好多啲劇院咧，都好中意用呢個 Art Deco 呢個裝飾嘅，帶出嗰種大都會嗰個繁華華麗。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的香港足迹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去介绍一些香港的特色建筑物。那我们呢今次就去到香港岛，我们一个经常会经过的地方，大家如果平时会坐巴士或者坐电车呢，都经常会经过这个地方的，讲的就是西港城。那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是有印象的话呢，都会记得诶，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之中呢，它的出现呢都几吸引大家的眼光的，因为它的建筑风格的确是很不同。始终香港咧喺港岛区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建筑物，都好有唔知可唔可以叫做殖民地特色，即系总系一啲古色古香喺度嘅。咁但系嗰种嘅风格、嗰种味道咧，又唔系中国嘅建筑嘅，而系一啲我哋感觉上系好西方建筑嘅感觉。咁咧，我哋又介绍一下呢一个西港城先。 其实我哋今日咧拣呢个西港城，即系以前嘅旧上环街市咧，都系想即系介绍俾大家知道，即系以前殖民地时代咧一啲英式嘅民生建筑。因为我哋之前介绍过好多殖民地嘅建筑咧，都系一啲。譬如學校啊，一啲即係政府部門嘅，咁但係關乎普羅大眾咧，可能最直接咧就係好似呢啲上環街市呢啲咁樣嘅建築物嘅。 咁但係當時我哋所講嘅上環街市係唔係我哋依家見到西港城嘅嗰個面貌嘅咧？ 嗱，佢上環街市嗰個原址咧，原本咧就係船政署嘅舊址嚟嘅，因為嗰度咧大家都記得咧就好近碼頭嘅，即係而家都係好近碼頭嘅。咁所以當時咧就係一個船政署嘅舊址啦。咁但係因為咧個地咧就太細啦，船政嘅事務可能好多。咁所以咧，嗰個船政署咧就搬咗去第二度。咁喺呢度咧就起咗兩座嘅街市，即係原本咧其實係有兩座嘅，就係、是、南北兩座嘅。咁啊好可惜咧，即係南座咧就因為當時起上環地鐵咧就即係拆咗嘅。咁啊剩低翻而家我哋見到個西港城咧，其實就係嗰陣時舊上環街市嘅北座。 一個地方留低嘅舊嘅建築物咧，其實好似一個記憶嘅裝置咁樣。咁佢係街市嚟噶嘛？咁但係今日我哋見到裏邊有啲餐廳啊。咁但係慶幸咧，當時政府重新 規劃嘅時候咧，就將另外一邊嘅花圃街就搬咗過去，即係嘗試係保留翻嗰個建築物咧本身係街市嗰個特色。咁但係當然後來漸漸轉變咧，中上環始終都係啲 SOHO 區啊，你慢慢變成可能有飲食食嘅地方。咁但係前幾年二樓都仲保持住花布，即係賣花賣布嘅一個特色嘅位置。而另外一樣要講咧，就係嗰個建築物嗰個風格嘅面貌咧，其實以前完整好多，即係以前海邊嘅附近，即係譬如以前舊嘅郵政總局啊，嗰啲嘅地方位置咧，即係沿住海邊都有一啲類似咁嘅建築。咁呢啲建築物咧喺今日嘅倫敦仲揾到嘅，都係一啲同海邊嘅，譬如碼頭啊附近一啲建築係相似，即係今時今日倫敦都仲揾到呢一種形式嘅建築係喺度嘅。 嗱，呢個街市咧就係即係1906年落成啦。咁佢嘅設計咧就係採取咗咧英國愛德華時代嘅建築設計嘅風格。咁愛德華皇帝咧其實就係1901年在位啦。呢個街市就係佢在位咗之後幾年起嘅。咁佢個時代嘅建築嘅風格咧就好流行咧，就用而家我哋成見到即係西港城嘅嗰種紅色嘅磚牆，特別係咧就係紅色嘅磚牆嗰度咧又會間翻咧一啲白色嘅花紋，即係間翻啲白色嘅磚嘅。咁呢個咧係愛德華時期嘅建築咧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而且咧愛德華時期嘅建築咧亦都好中意用一啲好大嘅拱門嘅，就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咧西港城咧兩面個入口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白色嘅拱門，拱門下邊先係真係個入口嚟嘅。咁呢啲都係即係英國嘅設計風氣咧。带咗嚟香港，咁但系咧，虽然佢系即系英国嘅设计风气啦，但系佢亦都有少少嘢咧，又用翻我哋即系中国嘅传统智慧嘅。譬如佢个屋顶咧，即系个铺砖嘅方法咧，就其实就用咗中国式咧屋顶个铺砖嘅方法。而且咧，因为佢本身系一个街市啊，咁街市咧大家都知道，即系可能都啲气味都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呢个西港城嗰个屋顶咧，其实咧系一个天窗嚟嘅，通风嘅，咁就令到街市嘅内部咧都流通一啲。咁所以我哋就可以见到，即系呢个例子咧，就系话点样将英式、中式同埋香港特有天气嘅需要咧，融合喺呢个建筑里边。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又嚟到新竹角嘅时候啦，咁我哋咧再同大家介绍一位现代好出色嘅建筑师。今次我哋介绍嘅呢一位咧系 Louis Kahner 路易斯康，咁呢一位咧系1901年出世爱沙尼亚裔嘅犹太人咧。 即系如果我哋要讲啊 Louis Kahner 咧，其实就比较困难嘅，因为咧佢嘅建筑物咧就唔系有一个好统一嘅风格嘅，就唔似得咧我哋之前讲咧 Tado Ando 咁啦，佢就全用咧即系清水石屎，咁就一睇就知系佢啲嘢嘅。咁但系咧 Louis Kahner 咧做嘅嘢咧其实就好细腻嘅。咁我自己本人咧，亦都好中意佢啲作品嘅。佢做嘅嘢咧，如果你要揾一個佢哋統一嘅風格咧，就話你見到佢做嘅嘢咧，好 monumental 嘅，即係話咧好大嚿啦，好震撼性啦。咁但係咧，雖然係咁大嚿咁震撼性咯，但係一個人行去呢個建築物嘅時候咧，又唔會覺得咧佢同嗰個人體嗰個比例啊、那個關係咧係好大嘅差距嘅。咁原因咧就係話佢喺一個咁大體量嘅建築物裏邊咧，其實佢做咗一啲好細膩嘅設計嘅空間嘅手法，令到咧你去到你唔會咧因为嗰个建筑物太大咧，而令你咧就觉得唔舒服。咁其中咧，譬如俾一啲嘅例子咧，就好似美国圣地亚哥嘅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y 啊，沙克生物研究中心咁啊，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咧最出名嘅建筑作品嚟嘅。呢个研究中心咧就系一个生物学嘅中心啦。咁佢嗰个老细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咧发明咗咧小儿麻痹症疫苗嘅人嚟嘅。咁啊，呢个老细咧就即系亲自咧去揾咧阿 Louis Kahn 咧去做呢个研究中心嘅设计。同时佢同 Louis Kahn 讲咧，佢就觉得呢个中心咧，佢唔想纯粹咧，只系为到科学去服务嘅，因为佢觉得咧，科学咧其实都系为人去服务。佢希望咧呢个研究中心咧系有一啲嘅人性嘅，就好似佢发明咗呢啲疫苗咧，都系为咗帮人一样。咁啊，所以 Louis Kahn 喺嗰度做研究中心嘅时候咧，佢就带咗好多咧好人性化嘅设计喺度。咁呢个研究中心咧就系喺圣地亚哥咧向住太平洋嘅，咁个地点咧就非常之靓嘅。最主要咧就系即系有两排嘅研究所啦，咁啊中间咧就夹住咗一个广场嘅，排嘅研究所咧就唔系向海嘅，因为个基地嘅位置嘅问题啦。咁但系咧 ，Louis Kahn 咧就令到咧个窗咧就扭咗少少角度，令到佢咧全部咧都系可以向海嘅。咁即使咧即系个建筑物本身咧个坐向唔系向海，但系啲窗咧就全部都系开向海嘅。 咁而除咗两边嘅建筑物咧，其实中间嗰个广场系咪都系佢设计嘅一部分嚟嘅？ 中间 一次过设计晒成件事咧？ 一次过设计晒成件事嘅，那个中间嘅广场就好有趣嘅，因为咧佢设计呢个 廣場嘅時候咧，佢原本諗住即係兩排嘅研究所中間夾咗一個廣場，個廣場最應該咧就係做一個花園啦，咁啊最直接嘅。咁但係咧，當佢起下嘅時候咧，其他人咧見到佢做咗出嚟嘅兩邊嘅研究所咁靚之後咧，就發覺如果個廣場咧漏空佢，即係成為一個完全空曬嘅廣場咧，反而嗰個感覺更加震撼啊！特別係咧，即係你兩排有好靚嘅研究所，你直望咧就對住廣闊嘅太平洋，這個效果咧係非常之震撼嘅。咁所以咧，佢最後就決定咧漏空咗呢個廣場，成為咧純粹係一片空地，但係咧中間咧就留咗一條水道，嗰條水道咧就係象徵住生命咧，就將嗰個水咧就帶到落去下邊個水池嗰度。 大家如果上到去我哋嘅港台網站嗰度咧，咁 rthk.hk 咧睇到我哋建築二啱啱上載咗嘅呢一個照片，咁咧亦都可以見得到咧 Louis Kahn 佢嘅呢個作品。咁咧我覺得咧就係中間呢一條水道咧可以話係畫龍點睛啊！即係如果你話純粹一片嘅空間，冇任何嘢咧，都係好似有啲蒼白嘅感覺。但係如果你起得太多嘢咧，又好似唔係太夾。咁但係咧，佢中間有一條好細嗰個水道，其實真係唔係好闊嘅啫。咁但係啱啱呢條水道咧，直線咁樣望咧，好似佢就係直通出太平洋嗰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嗰種感覺就令到哇，好窄嘅一條水道，令到大家反而一種好擴闊、好開闊嘅一種感覺。 係啊，佢咁樣嘅佈置手法咧，就令到你好似覺得你同個太平洋好似拉上咗關係，同埋就令到成個建築物咧，好似只係為咗襯托個太平洋嗰個偉大。 人需要活力，城市亦都一样。如果将一件小小嘅装饰品添置喺屋企嘅一个角落，佢就可以成为呢一间屋嘅活力来源，让欣赏者感受到生命嘅跃动。不过同一时间，喺地球嘅另一端发生咗一场人类历史上嘅重要革命，将一股无声嘅活力压咗落嚟。下一集我哋就带大家去到东方嘅俄罗斯。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